Hello， 又过了一个星期了，哇，这个星期整个大翻盘，就是呢，台湾正式进入了、全面的三级疫情的这个警戒。我这个节目不是为了要播报新闻，我的也不是最准的，但是呢，我相信在听这个 podcast 的人，很多人呢，就是现在有许多工作生活上的变动啊、例如，如果你现在是一个爸爸妈妈，可能你的小孩这两周都不会去学校，那你就要在家里带着他们跟一边工作。那可能呢，你的工作呢，原本可以常常遇到很多同事，现在可能都要 work from home。那这可能是这一阵子台湾最流行的一句话了。对，那几个英文字我常常不小心弄错，都会变成脏话，所以我很小心，尽量不要讲缩写。OK， 那也有可能呢。你的生意，你可能是餐饮业的，或是呢，你会面临一些比较严峻的考验。那我相信在这个时间，任何的人都会受到一些些波及，可能会有一些生活上的影响。就算你的工作没有什么任何的改变，变成都要在家里尽量少出门，整条路都没有人，捷运上也包车，这也是一个改变嘛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聊聊，在这个改变的时刻 ，What can we do？ 我们在改变的时刻可以做哪些事情？那我相信呢，最大的改变其实还是我们的就是许多教会的服事同工们，本来在实体服事或者是有实体见面的小组，就突然没有这个机会了，因为有可能我们都变成线上，那还有政府的法规的关系，所以呢，不再会是像每个星期天你要到教会有一个服事的这样子一个内容。那小组们也可能很难实体见面，会变成用线上啊，或者是用各种软体来做。对，我相信在教会服事当中呢，也很多人就是面临到这个很不一样的状态。那这可能是第一周、第二周，但是呢，我们也不知道这会持续多久。像在2020年呢，教会就停止了两个月。那在这个八个礼拜里面呢，就会发现大家好想念彼此哦。我还记得我们中间办了一场户外的那个寿喜，那天就来了100多个人。我心想说，我的天哪，大家真的好想念彼此，好想见面。对，那因为教会就是一个群体嘛，而我们服事也是在这个当中嘛，所以呢，我今天比较没有办法呢，比较不会去以你的生活的巨变来做分享哦，而是关于呢，在教会服事上面这个呢，我们要怎么样来调试我们自己呢？那当然，我相信教会有非常多优秀的牧者，现在已经带领着大家做线上的聚集，有一些线上的课程，然后帮助大家可以透过 virtual 的方式呢，更多的连接，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。但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呢，在这个时刻呢，我们要怎么样做呢，才是真的也是呢，可以去继续的仰望神。那我在想呢，其实呢，这个过程啦，就是呢，你会遇到一些改变呢，是一个，不要把它想成是一个，请先拿掉一个设定，就是这一定是不好的。我要这样讲，就是说，第一个是改变的思维哦，因为呢，我们人呢总是会有不同的剧本在跑。你可以想象你的脑海里出现了很多本书，每一个书都是一个剧本。那你的人生怎么去走下去，常常会是从你挑了那一个剧本开始。对，所以呢，这不是什么正向心理学，但是呢，我相信呢，神也是要我们在活着，就是要去承认他给我们的这个指望嘛。所以呢，他去 promise 我们的，其实是配得或是值得我们不断的去相信他的信实跟美好的。所以总观来看，可能呢，你会在这一两个月、这一两年都看似，在你的人生的评估上面，或是你的价值评估上面，不一定是好的走向。但是呢，一定要相信神带领我们的生命，以长远来看，我们要得着的东西呢，是更长更远的。所以这个过程呢，第一个，先去想，如果不是不好的方向，会是什么方向呢？所以呢，我相信大家在这时候应该会发现一些些，其实在这个过程，也许你会看到你可以更在乎自己的健康，更在乎自己的休息，或者是更认识自己。甚至啊，其实在疫情的情况啊，很多人 work from home 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，建立一个好习惯，例如早睡早起， 或者是吃得更健康，还是呢开始练习你平常都要依赖的朋友邀约才能去健身房，但你发现啊，天哪，我再这样下去只会变成一个大肥子，所以我一定要在家里开始呢有一个运动健身的习惯。甚至是从很小的哦，因为为了防疫，很多人开始呢改掉他的习惯，是一回家就把衣服拿去洗衣机洗，然后呢一回家就洗澡。那你就说 Pastor Juni， 我本来就是这么爱干净的人，那很抱歉，我不是一个天天会洗衣服的人，但我现在会开始就是真的比较在乎这些事情。那我也是常常都要睡前才会想要去洗澡，但我现在就会变成因为回到家我就会想要先去洗澡，所以这些习惯都会在不知不觉去养起来，也有可能还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。那再来呢，我觉得这个时刻呢其实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机会，是你可以去真实的关心你身边的人。我要这样讲是因为当我们人与人的频率变少，你就会发现很多外向的人，你可能最近会接到很多外向人的电话或是视讯，因为他们就可能真的很受不了在家里。但是不管你是内向跟外向，我们人本来就是需要连结嘛。那有时候在忙碌当中，我们会误以为，假设啦，如果我们是同事，我们就会误以为一起开会就是连结，一起去公司碰到就是连结。殊不知其实人跟人的连结可能更多时候是需要一个关心的电话，一句问候，可能是一个代导事项。所以我鼓励大家在这个时刻呢，其实去想，哇，这不是一个坏时机，反而我可以更真实的去打电话关心我的家人，或者是呢更多的去跟我的小组的朋友、教会的朋友去关心彼此，然后呢去了解他真正或是他原本的故事，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坏事。那第三个优点呢，其实呢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经历了许多变化的你，可能呢也会需要去面对跟神有一个很深的对话，就是到底我能怎么办。我相信很多人这时候会面临心理的很大震荡，也不一定，或者是工作调整，甚至有的人变得更忙碌了。我有个朋友在做 HR， 他就是更忙碌了，因为每个人 work from home， 就是还要帮很多人就是准备一些预备金，就是让他们可以在家工作的设备啊，然后呢还有很多人的一个 work from home 的 policy 他要去重做，但是反而越来越忙。你会经历很多这些改变的时候，越是你可以依靠神的时候，因为在经历改变的时候，你还是原本当初愿意跟随神的那个你嘛。这样讲有点严厉哦，但不是说哦我经历这些改变我要离开神，而是假设就服事来讲好了，可能你之前服事很火热，你做了很多服事，突然停下来了。那难道我们跟随神只是靠着我们服事的内容跟多寡吗？难道剪掉这些服事，我就不再是我了吗？我觉得这个时候反而是你可以跟自己有个对话，是哇、wow, ，Who am I？ 在神眼中，如果拿掉我可以做什么的话，我是谁？是不是神更看重的呢？神永远不是因为你的行为而爱你，神是因为你是谁才爱你。所以这个是一个真的，我自己在经历这段阶段的时候，我可能有工作内容有很大很大的不一样，但是我听见我在祷告当中、敬拜当中，我感觉到神告诉我说，我喜悦你，我创造你就是这个样子。你有一些优点，那些优点当然有的时候可能会是你的弱点或软弱，但是我创造你这些优点，就是在这个时候，在任何时候都能派上用场的。所以你一定要相信你自己被神创造的就是一个贵重的器皿，而且是一个可以去改变形状的器皿。今天神要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，不是因为你要怎么样服侍才能被使用。我们是否可以在这个时候跟彼此说就是彼此相爱呢，彼此尊荣呢，这也是一种服侍啊，并非是做了什么事情才等于你在服侍。所以鼓励大家在这个服事变动的时候去认真的更思考，哇，我是谁呢？可能你会帮助你在检视你过去的服事，也许很多时候你很驚，也许有的时候你在比较，也许有的时候呢你想要成为谁，也许有的时候呢你很怕失败，然后呢一直 hold 在那里。这个是一个时刻让你真的知道，我是谁，我有很棒的地方，我是谁，我也有我限制的地方。去厘清这件事情，我保证你之后不管是再度服侍也好，或是在你的工作上面，都会是一个更好的加分。因为你才会更知道，我在软弱的时候 可以怎么样的让神跟着我一起来同工。所以呢，我相信在这个时候的转变啦，不见得是每个人都很乐意，但是呢也会有经历一些辛苦。那也不要忘了，你是一个可以主动去寻求协助的人。在这时候你会感觉到，如果你愿意去寻求协助，你就会看见你是很被爱很被接纳的。所以呢，我鼓励每一个人在这个时候，不管你是关心人或是丢出一个询问说可不可以为我祷告，都是很棒的方式。这样子的一个互相往来的过程，也会帮助你，就算服事可能暂时停摆了，或是有一些调整的时候，你会更知道我们在服事当中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，而是靠着神。只要神与我们同在，任何的境况我们都可以胜过。OK， 所以来祝福大家，在接下来不知道会持续多久的这样子的一个 work from home， 或者是呢，可能都只有线上的教会、线上的聚会、线上的小组的时候，你还是知道神依然掌权，你还是知道你是谁。甚至我鼓励每个人把这些你得到的 benefit 都写下来，当你呢越来越看到这些益处的时候，你也去分享给你身边的人，让更多人看见，这并不是一定的绝对的不好的事情，这可能是一个让你更 upgrade 的一个时间哦。